心跳，我为你祈祷，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，因为你开始燃烧，痛在慢慢治疗，我要和你拥抱。 记得